啊，对我日后能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哎，这是一个重要的根源呐。也包括我研制出东方药砖，我想说啊，我这些殊荣啊，都是和这些悟性是分不开的。 嗯。 哎，那这些悟性到底是从何而来呢？我觉得就是啊，我跟大胡子这个师傅学习那段时间，他教会了我啊最重要的中医原则是什么？四个字，叫天人合一。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吧，草药有草药的天人合一，那疾病呢，哎，有疾病的天人合一， 嗯， 包括中药的剂型，哎，也有它的天人合一，是不是？所以呀，嗯，只有深刻地掌握了这些原则以后，哎，我才能在日后的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哎，去研发，去创新，哎，所以我把这些东西，这些知识掌握的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哎，屡获成功，这是悟性。那另一方面，胡子师傅又影响我了。啊，说对待患者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嗯， 你看啊，大胡子是以采药为生，用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行走民间的赤脚医生。嗯，但是这大胡子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患者，有求必应啊，啊，也就是说，他永远不会让病患者去等。这不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吗？你看呢，我记得。啊，有一年那是一年的秋天呐、啊，啊，我们遇到了一个村民，就得了一个病，啊，正赶上那秋天嘛，下着大雨，哎，那雨下的大呀，瓢泼一样，那秋雨大家什么感觉？凉啊， 冷。 哎，对，那秋天的雨那是真的阴冷阴冷的。然后我就说，我说胡子师傅，我们先避避雨吧，然后再去治病呗。我说太冷了，这衣服都淋湿了。你听胡子师傅怎么说，小徒弟呀、啊，病人的病能等吗？你看当时我就不敢言语了。 嗯， 所以后来我们冒着大风冷风，冒着大雨，哎呦，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啊，那路泥泞啊，哎呦，叫崎岖的山路啊，最后嗯，赶到了病人的家中，及时的给的病人诊了病，开了药，哎，一直到病人把那药吃下之后，我们才安心的离开。 嗯，确实大胡子师傅真的是把他的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嗯、 是的呀，所以对于这些事儿啊，啊，我历历在目，啊，都记在脑子里了、 嗯、 你后来包括啊，我自己有一个病患者去复诊嘛，嗯，也是赶上一场雨，但那天呢，我那小孩也有病了，那也发烧了，而且我那妻子说雨下这么大，嗯，复诊要不就明天再去吧。哎呀，我说呀，病是不等人的、 嗯、 我这是师父教的啊，你说好了今天复诊，你要不去那病会不会发展呢？再说呢，患者那的心会怎么想啊，是不是这样啊、 嗯、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啊，这些呀真的都是大胡子啊那一点一点教育了我啊，我常说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是我的良师益友。 嗯， 哎，因为他这些真的从根本上啊他影响了我，尤其他说什么，哎呀，医生一定要知道那德的内涵。 嗯， 你看看，所以有了他这些的教育，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反过头来看呢，嗯、看我们当时的分别，我觉得，哎呀，他是希望啊，他希望我能够将来变得更加的成熟， 嗯、 更加的强大，对中医的知识掌握的更多，啊，学习的更透彻，是不是他的希望啊？ 嗯， 哎，所以才会选择啊。哦，和我分别、 嗯、 哎，所以吧，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吧，他真是啊我一生都感谢感恩不尽的啊一位老人。 哎呀，真的，李老师，您和大胡子之间的这份情谊， 嗯， 也让我们 特别的感动。 所以呀、啊， 嗯， 我如今呢、啊，啊，我这肩上啊是肩负着使命啊，创建了平顺人生。 嗯， 什么使命啊？第一个使命就是永远要救助贫困交加的大病失学儿童。 嗯。 第二个使命呢，要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啊。第三个呢，呼唤人间真爱，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嗯， 你看呢，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啊？平顺平顺，就是希望所有人， 平平安安。 哎，对喽， 顺顺利利。 哎，60岁、70岁、80岁的老年人，在晚年都能实现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嗯、 哎，因为平安，它就意味着你有生命在。你要顺利呢，就意味着你有心气在，是这样吧？ 是。那李老师，其实我也特别的好奇，您离开大胡子师傅之后，您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哎呀，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说了，我回到家乡以后，哎，在一次县里医院有个特招的名额。哎呀，那当时呢，村里的父老乡亲呢、啊、就一直推荐让我去啊，说这是一次极佳的机会，特别好的机会啊。其实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呢，我真的不抱什么太多的希望。 为什么呀？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农村娃啊，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更没有什么背景啊，这么好的机会，我总是在想怎么会能落到我的头上呢。 嗯， 所以啊，也可能是因为年龄不大吧，就一直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是有一天呢，我正在院子里劈柴火呢，我就听村里那大喇叭响了起来。这喇叭啊拍两下，然后说，现在广播找人，现在广播找人，村东同的李四爷听到广播后马上到村委会，马上到村委会。哎呦，当时我一听这是村长的声音呐、啊，这是什么事啊，从来也没叫过我呀。我就赶紧放下手里那劈柴的斧子，一溜小跑就到了村委会。可是我还没进那个村委会的大门呢，我就看见远远的地方有个绿色的小吉普车。哎呦，在那个年代能看到，能在农村看到一个军绿色的吉普车，那可真是个新鲜物啊。 嗯， 那就好比现在你看到了辽宁号一样。 有， 是的，是这种感觉呀。 好多人都没见过， 你一年两年你也见不到一次啊。 嗯， 然后就看那吉普车，车前车后围了不少的大人孩子，都像看怪物似的。哎呀，这看看那弯腰再瞅瞅，然后再摸一摸，有说有笑的， 觉得很稀奇。 对了，然后我也顾不得去看这车了，哎，我又一个小跑就走进了村委会。进屋一看，看见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然后我就看见我们的老村长坐在那桌子对面，手里照例还拿着他那手不离杯的那个大茶缸子， 嗯， 啊，搪瓷的。然后一眼看着我就站起来说，县里的同志，这就是我们村里的四眼郎中。哎，然后大家就齐刷刷的回过头来看我，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然后有一个年长的就说话了，说，小同志你好，我们是县医院来的，正准备特招和培养呢一批中医大夫，你们村呢，把这名额给你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如果愿意的话呢，过几天我们来接你。我当时一听，我说啊，去县医院上班，我没听错吧？哎，还没等我说完话，村长就把话接过来了，说，四眼啊，你还不快感谢县里的同志，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吧，跟着去吧。可以说当时啊，我是又迷糊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 啊，但是当时也拿不定主意，这么大的事儿，我自己哪能说走就走，说去就去呢？是吧？所以一路小跑，高高兴兴的来到了家，是吧？把这事儿啊一五一十的和家里说了一遍。接下来，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家庭会议就开始了。 嗯，这是家里的大事啊。 哎呀，可是这次家庭会议参加的人够多呀，哎呦，用现在的话讲叫亲叔叔亲姑姑啊，叔叔大爷二舅三舅都来了，哎呀，还有不少呢，是吧？那老邻居，那我那刘大爷， 嗯， 啊，都参与了， 这知道老李家有喜事了 啊，该到齐都到齐了， 嗯， 那开始发言了，哎呦，有的说。嗯，老李家这一辈子老实巴交，嗯，做了几代农民了。你去城里，城里是那么好混的吗？ 嗯， 你看，还有的人说呢，你这辈上也没有学医的，说这祖辈没学医，你这名不正言不顺呐。你看看，还有的人怎么说的呢？哎呀，这是一次特招啊，这是一次机会啊。 嗯， 你应该去闯闯。你看看， 有大家好像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嗯，但是呢，我当时脑子是迷迷糊糊，嗯，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在这个的时候，我那老爹，啊，严肃地站了起来， 嗯， 嗯，直直地看着我，说：“四眼儿啊，去吧，看你能不能闯出个人样来。” 嗯。 我那爹呀，就这么一句话，其他那些姑姑舅舅就一言不发了，鸦雀无声了。我想说啊，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时时想起我老爹的这句话，他一直是我的心灵深处的一句话呀。 嗯， 就看你能不能闯出个人样来。小曼呢，过去老年人没什么文词儿， 嗯， 就这人样来是啥样呢？就像我奶奶常说一句话，你是小子不蒸馒头争口气，这不就人样吗？ 嗯，对， 我那父亲，我跟大家说的不多，平时我们父子啊还是父女之间没有闲言碎语， 就沟通很少。 我不讲过吗？吃饭的时候我那爹都是先吃完给你们腾时间，是吧？因为我那是严父啊，是慈母啊。 嗯， 哎，我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家的那个环境，父母儿女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嗯， 哎，但是我每每回忆起来，哎呦喂，真的很严肃。但这次严肃的，哎呦，我真的是当时不敢想， 嗯， 哎，也没想到。所以接下来，哎呦喂，那亲朋好友送鸡蛋的、送干粮的、送那饼干的， 嗯， 啊，尤其我那奶奶。拿着那饼干递给我说：“大孙子啊，记住，宝带干粮，热带衣。”你看看这句话， 嗯， 啥意思？你饱了，你别忘了啊！你饿的时候，你热的时候，别忘你冷的时候， 嗯， 你这多有内涵呢。然后又给我做了一件，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的确凉的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多温暖呢。哎呀，凡事吧，嗯。总之啊，在这些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我就坐上了那个小轿车了，啊，就是那军绿色的小轿车。 其实 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过去那212。 嗯， 哎，那么绿色的嘛，绿皮的嘛，哎，所以我进城了是进城了。我本以为这次进城啊，是我人生路上的，啊，一定是朝着美的辉煌的方向。走下去呗。 对呀。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是我根本无法，或者是说万万没想到的。 哎呦，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呀？ 哎呀，你听我跟大家细细的说吧。哎呀，说来呀话长啊。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 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好，咱们继续哈。我就坐那小绿车就来到了县医院呗，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二层小楼，哎呦，我这一想在这儿上班那叫个美呀、 啊、环境好啊， 那用我当时的话说，那小孩的话叫什么，美出鼻涕泡来了、 嗯、 对不对。哎，所以进了医院之后，我先去了人事科填了一些表，然后又简单在医院转了转，最后跟着一些人来到了中医科。嗯、啊，但去中医科的路上的时候呢，哎，有人给我介绍说，说你们科室啊有一共有四个中医大夫、 嗯、 但这四个中医大夫呢都在一个老中医赵大夫的名下。 哦， 哎，也就是说你以后啊得多跟那赵大夫学习了。 嗯， 哎，那我就加入这科室呗，等我到了以后啊，哎，大家都在场，而且还开了一个小的欢迎会啊，因为和我一起报道的不是我一个呀，还有好几个呢。 嗯， 大家都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但是自我介绍当中我能听出来事儿啊。 嗯， 什么事儿呢？哎，有一些人呢我一听都是有背景的呀， 有 和我就不同喽。怎么听出来的呢？你看有的说我的父亲曾经是多少年的老中医， 嗯， 啊，有的说我二叔就在这医院，你看看吧。 嗯， 而到我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您怎么说？ 我这也没背景也没亲属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农村娃，嗯，村里就这么一个名额给我了，但我一定会努力，我不会辜负大家的。我还没说完呢，那个老中医那赵大夫就开口说话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还愣着干啥，各干各的去吧。 哟，还没等您说完话。 对喽，然后这些人就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儿傻傻的。你说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你在那赵大夫面前啊，也不敢动啊，愣了好几分钟。 嗯， 最后我终于啊让自己动了啊，走到了那个赵大夫面前，恭恭敬敬地和他说了句，我说赵主任呐、啊、以后我一定给你好好学。 嗯， 可是赵大夫慢慢地抬起了头，嗯，那眼神啊从我的头上一直看到我的脚，嗯，说了一句，你这样吧，先给我下楼打壶水。 嗯， 这是第一句话。我随后啊快步地下了楼，把水打了回来递给了赵主任。我又说，我赵主任呐、啊、那我以后要做些什么呢？ 嗯， 他又看了看我说，嗯，还停了一下，先跟我抓药吧。 嗯， 哎，当时我一听，好啊，好在哪儿？那正好把大胡子师傅教我那些草药再学一遍，这不挺不错的吗？ 嗯，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呀，是吧？可我正在想着呢，有一个病人就进来了。我见到第一个病人就是一个老大爷，哎呀，这个特点什么呢，那用现代话叫猴瘦猴瘦的。 嗯， 哎，对，那脸还发黄，那、没有多少斤呢、啊，那太瘦了，然后走路还颤颤巍巍的。嗯，赵大夫给他看病嘛，简单搭了搭脉，然后呢，让病人躺在那个旁边的小床上，摸了摸病人的肚子。 嗯， 啊，随手就写了一个单子，让病人去交费了。病人刚走出这个诊室呢，我就发现赵主任在身后的药架子上面简单抓了一些药材，然后用纸一包好，包了几包，告诉我说，一会儿病人回来你把这些药给他就行了。 嗯，没了、 哦、是啊，我说赵主任，这些药怎么熬啊，怎么煎呢、啊、还有那个药我又没说完，还有什么还有啊，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呢，我让你把药给他就行了。 啊，那什么也没叮嘱病人吗？ 那不是一般的严肃啊，当时我是愣了。 啊，张着嘴巴瞪着眼睛，那叫目瞪口呆。哎呀，不一会儿啊，那老爷子老大爷那病人回来了，那我把那些药交给了这位老人。但是我在想，我想和这大爷好像想说点什么，但是当时呢很纠结，又怕自己说的不对，你赵主任在那儿呢， 嗯， 所以最后我只是说了一句，我老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哎，老大爷呢，哎，冲我点了点头。哎，那接下来一个下午啊，一个整整的一下午，我看赵大夫一共接诊了只有五个病人。 嗯， 嗯，尽管这些病人的病不同，但是赵大夫总是几分钟就搞定，几分钟就搞定一个，你看看吧。然后呢，无一例外地把草药啊和呢药粉呢包好交给病人，然后简单地告诉病人哪天哪天来复诊，就没其他的了。而且在这其中呢，这赵主任还能腾出时间去别的科转悠转悠，哎，聊聊天， 嗯， 抽个烟，就这些。哎，我呢，我趁他去聊天抽烟的时候不在的时候呢，我就把他身后药架上那些草药我仔细地看了一遍。 嗯， 哎，因为我想啊，哎呀，你这样做呢能知道他给病人开的都是什么药。 嗯，当时其实您是很好学很上心的。 你看古人有一句话怎么说呀，学艺不如偷艺。 嗯， 哎，对吧，还有些东西是你凭你悟性凭你感觉的。哎，你把这些药都知道了，你不知道了怎样叮嘱病人怎么煎药怎么熬药吗？对不对呀？哎，那后来呢，我也跟赵主任在那段时间里啊，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按照他的方子给病人抓药，除此之外赵主任什么都没说，什么也不说， 也不教您吗？ 哎呦喂，哎呀，靠自己偷艺吧。所以当时为了能学好，能多学点中医的知识，只是两个字，偷艺。所以每次呢，哎，他给病人开完药方的时候，我都会偷偷地写在手上。 嗯， 哎，而且趁不注意的时候写在手上，然后在没人的时候再抄一遍，抄在我那小笔记本上。 好方法。 哎，你看看，但是有一次正在抄的时候，往手上写的时候坏了，被赵大夫发现了。 哟，生气了吗？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时候呢，冲我点着头笑着说了一句话，小四眼，你抄方子也是没用的，你看没看那药签都是蒙人的，那标签写的是山药，药匣子里放都是当归。 哟， 哎呦，还说呢，不信你过来闻闻，想要偷艺是吧？想偷我的祖传秘方这艺的人多了，多了去了，你就别花那心思喽。 嗯， 哎呀，当时啊，我看他那张脸是太可怕了，很严肃，还带着微微的笑。 嗯， 你说这是真笑吗？ 哎呦，他怎么这样啊？ 哎呦，我这回想起来，我那浑身发抖。真的，嗯，又是抖又是气，你气不打一处来，怎么会这样呢？真的很尴尬当时。所以我就心想，这赵医生，这赵大夫啊，老中医真的很一般。 嗯， 为啥？和我那胡子师傅比起来，那差的也太多了吧。 是啊，胡子师傅把他知道的都会告诉您。哎， 所以我就想着想着，有的时候想想想到这就不舒服，一不舒服那眼泪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就控制不住。 嗯， 因为我会想啊，那大胡子之前对我那种慈言善目啊，和颜悦色呀，而且那么耐心呢，都浮在我的眼前了啊。而且我又想到分别时大胡子和我说的那些话，你说啊，所以我说差距太大了嘛。 嗯， 啊，而且我对自己说，哎呀，想学知识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啊，我下定决心，我一定把这本事要学到手。你看看， 嗯， 这就是我常常啊跟自己说的话呀。 嗯， 所以打那以后呢，我照例每天给赵主任抓药，然后晚上呢我细细的研究 大胡子师傅送我的那手札， 嗯， 哎，而且我还想方设法呢，多和一些其他的医生、其他的大夫，你得多接触。 嗯， 你记住啊，你要想进步，不能离同道，啊，你卖电视的，你多跟电视的接触，是吧？ 嗯、 你搞医的，你不能离开医这条道。 对， 哎，这叫不离同道啊，这才是你进步的啊最佳的机会和方法。另外呢，我还把那赵主任的药柜里呢那些药、那些草药，我又仔仔细细的又研究了一遍两遍，把他们的真面目都给他还原出来。你看看怎么样？ 您下了 这偷艺怎么样？嘿，每天都会去查一遍。为啥？那药匣子每天就装那一个药，你查了干啥呀？哎呦喂，不对呀，我怕那赵大夫临时会搬走。 嗯。 啊，把那个换成那个，那个换成那个，我又忘了，我又记不住了。那你哪年能学成啊？是不是？你抄下来不也都是没用的吗？哎，所以我还是照样趁他不注意、休息不在的时候，哎，凭记忆把一些方子分辨出来，抄在自己的小本上。而且呢，对于每一位来取药的人呢，也会仔细的分辨、再分辨，就怕病人拿错药。 嗯， 看怎么样？我也会对每个病人都会说上那句话。祝您早日康复。可是每个人回复我的不一样啊。我一说完这话，有的人冲我说，哎呦，康复，我祝您康复吗？康复什么呀？我都吃了十几副了，效果也没啥效果。 嗯， 你看这不抱怨了吗？还有人抱怨呢，我说祝您康复吧，嘿，嗯，饭我都不想吃，嗯，谁还想吃你的中药啊？ 嗯， 一想到中药那个味儿，我熬都不想熬，熬都懒得熬。你们要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早晚会被淘汰。 嗯， 哎，你看这抱怨的，各种抱怨，各种声音。所以当时我心里明白，他们呐，这是不敢和赵主任抱怨呐，把这些抱怨牢骚都跟我说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听这样的话听多了，我也会去琢磨。哎，琢磨琢磨，有的时候说的也是大实话呀。所以有一天，我就悄悄地问赵主任：“我说赵主任呐，你听没听说过中药里面还有一种剂型叫药钻呐？” 嗯， 哎，我这一句话问得好。 他怎么说的呀？ 那赵主任那眼睛又是半闭不睁的那个状态啊，突然一下就睁开了，跟我说：“你瞎说什么呢？中药的剂型丸散高丹、汤酒鹿定，哪有什么钻呢？啥药钻呢？你可别乱说啊！你可别丢我的脸！”你看看吧，哎呀，但是我的性格呢，就是我的性格。我接着问，我接着说，我说我以前呢有个师傅叫大胡子，啊，他就是用药钻给人治病的。咱们医院要是能，这话又没说完， 嗯， 又没让我说完，这赵主任又打断我了。你什么药钻呢？我不跟你说了吗？别乱说。你说那些都是江湖骗子耍的把戏， 嗯， 啊，你别在那儿奇思怪想了，那都是骗人的。然后他又把眼睛半闭不睁不说话了。 哎呀，李老师啊，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可能都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哎呦， 您在那儿也真的是受太多的委屈了。 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感觉真的是十分的委屈，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又算得了什么呢？嗯，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啊，真的是让我名声鹤起啊。 嗯 嗯 嗯， 我记得有一天呢，赵主任啊，包括其他大夫正准备查房呢，突然那一楼大厅就有两个人在喊，又喊又叫的，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哎，背上背着一个啊痛苦交加的病人，而且呢背着那个人家还满身是大汗，那上衣都湿透了，一边跑一边喊：“快让让，快让让，我们要去看大夫，救命救命！”就快跑到我们眼前的时候，赵主任说话了。怎么了？这是喊什么喊？这大夫不都在这儿呢吗？ 嗯， 你看， 这态度。 哎呀，然后呢，就听那男的说：“我们要找最好的大夫，我这兄弟干活把腿弄断了，快给我们救，快给我们治。”这个时候呢，我一看，哎呦，趁机这用眼睛一瞄，哎呦，那脚脖子 那脚踝肿的那看不见那脚踝骨了， 嗯， 老高老高了，而且呢还有几处伤口还流着血呢，这不就急症吗，外伤吗，是吧？然后那哥哥又说，我要找最好的大夫，快给我这兄弟治病吧，救命吧。 嗯， 其实啊当时真的是看到了那种啊人得了急症疾病那种家属的那种哀求的声音， 嗯， 甚至眼睛里放射出一种无奈的啊，包括那喊声那语调， 嗯， 我是非常的能理解的， 嗯， 啊，你再看见那患者那身上的汗珠子湿透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喊吗？他不是医生，他不知道那病到什么程度啊， 嗯， 所以当时我就跟赵主任说了，我说赵主任，哎，您快给他们治吧，我看那伤的不轻啊，哎。可赵主任却和我说，你都能看出来他伤得很重，你给他治吧。 哟， 哎呦喂，当时我一下就懵了， 嗯， 那不知道这话怎么接呀， 对呀， 你怎么接这话啊？哎，随后就有人说了，你们不是找最好的大夫吗，他就是最好的大夫，让他治吧。 哎， 你看看这些大夫都在干什么。结果那病人家属呢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好像相信也不相信，但是急于治病啊，是吧？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赶紧和我说，哎呀，大夫求求你，求求你，快快快给他治治吧。我当时一看呢，哎呀，这些大夫要干啥呀，啊，这让我要当众出丑啊， 是给您个下马威。 这个时候我想啊，你们呐让我当众出丑啊，我是被特招来的，你以为我什么也不懂呢，你们打错算盘了啊，你别看我是农村出来的，就这骨病啊，啊，意外的这骨折呀还是脱臼啊错位呀，我跟大胡子那个年代走南闯北进山出山我见多了， 嗯， 上百例，嘿，所以当时我的心里是十分有底气的， 胸有成竹。 哎，当时我记得我整了整白大褂，我对病人家属说，我说你兄弟的骨病情况不太好，很难复位，而且啊，现在这病还压迫了血管和神经，我看呢这只脚保不住， 嗯， 你赶紧截肢吧，长痛不如短痛。我这话话音还没落呢，在场的所有人都愣神了，也都议论开了。你看我说他不行吧，就这小骨病还让人截肢，他懂啥呀，什么也不懂。我的这一番话啊一下就把那兄弟俩给吓住了。 嗯， 那个哥哥说，我们都是靠力气吃饭的， 嗯， 你不管是废腿呀，废脚啊，我们都不想要，我就想保住这脚保住这腿呀， 对， 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这个时候大家不知所措不知怎么解释的时候，我又说了一句，我说我呀都认识一个高人，他专门治疗骨病的，要不要试一试啊。嘿，我这话刚一说完，这兄弟俩又来了精神头，就像看见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有希望了。 哎，尤其是被那哥哥背着的那个小伙子，哎，那眼睛就亮了。我一看，从那背上还下来了， 嗯， 哎呦，一只脚站在地上，啊，嗯，我愿意，我愿意，我同意，我赶紧跟你去吧，现在就走。你看，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猛地一个大步走上前去。抬腿就是一脚猛跺，刚好不偏不斜，这一脚就跺在了病人骨包的那个脚踝上，就听咔一声，然后就啊一声尖叫， 嗯， 可就这一声惊动了我们整个的医院大楼。哎，这个时候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呢，这个病人却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呢一连在地上走了好几步， 嗯 嗯，然后还奇怪的说，哎，好像不疼了，哎，我的脚没事了，然后嚷嚷说，大声喊着说，好了好了，我的脚好了。 哟，您这一个猛跺也太神奇了吧， 嗯，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这脚啊啊，脚啊，尤其那脚踝可以是纷繁复杂的，结构非常复杂啊，而且呢那肌肉骨骼的组织也非常紧密， 脚踝错位呀，它不是粉碎性骨折。哎，尤其在脚踝这个外伤啊，你靠手法是很难复位的。只要病人那脚上再稍稍用点力，你更根本无法复位。你扶不好位，还容易造成其他组织的伤害。 那您之前说的是吓唬病人 对 吗？ 我首先吓唬吓唬病人，哎，我就要趁机治病。趁他在毫不防备的时候借一个巧力帮他复位。这就好比我常治那脱臼叫什么，一哭一笑治脱臼。啥叫一哭？来的时候都是大喊大叫，包括我那亲属在四五岁的时候骑脖梗梗骑梗梗一颠把那肩关节就颠下来了。当时那哭的孩子大喊大叫，脱臼疼不疼啊？那是真的剧痛啊！结果你上去拖住他的肘关节一抬，好了，结果把那手就抬起来，那小孩子伸过手来打你，你是坏人，你是坏蛋。这不一哭一笑吗？ 是， 对吧？所以治脱臼一定是不能让患者有防备心理的。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所以说到这你意外伤害这骨病啊，我想多说几句啊。当下很多老年人呐，针对这骨病或者是骨折，是非常恐惧的，害怕的。 对，就怕摔跤。 为啥呀？因为老话讲得好啊，人老怕摔跤，摔跤把命交。为啥把命交呢？摔倒了还能站起来了吗？人老怕摔跤，你看你那大孙子摔倒了是吧，打扫打扫灰尘疼又站起来接着跑了。你呢？你是谁？60好几70好几的啊。所以这一跤要摔下去，摔的不是身体，摔的是命。哎，这命交给谁？是交给那张床了。是这样吧？这一躺下，这后半生就很多老年人就没能站起来。 是。 那这病根在哪儿呢？记住，你的骨质。叫骨松而不聚了。临床上的骨病最多的就是骨质疏松吧。说简单一点，那就骨骼缺乏营养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尤其到哪个季节？冬三月，是吧？我小心呐，我拄拐呀，是吧？我骑自行车，我知道，我有经验。你记住，叫一不小心，二不留意，三不留神。一个跤摔下去，别说你呀，就我这年龄摔下去，我告诉你，搞不好也是个粉碎性骨折。 是啊， 对不对呀？你会恢复的，行啊，伤筋动骨100天；你不会恢复的呢，那就3年你也不能站起来，对吧？而且还有一句话希望大家记住，人到老年，60%的老年人都或轻或重摔过跤。所以今年的冬天那60%当中会不会有你一员呢？所以你听节目和不听节目一样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开个方。为了让你的骨质不再疏松下去，说钙流失啊， 营养流失，不管流失不流失，你得会补，你得会修。那身体坏了就像自行车一样啊，你哪儿漏气修哪儿啊，有的人不会是吧，哎，那上面漏气修下面，那不就是南辕北辙了吗，饮鸩止渴了吗，是不是？ 嗯， 所以骨松而不聚怎么办呢？结合我临床多年的总结，总结了一个汤叫修骨汤。 修骨汤， 哎， 听这个名字就好像能修复我们的骨骼一样。 你看看，包括你啊，所有骨病啊，你是增生的，你还是有退行性改变的，关节炎的，红的，肿的，痛的，僵硬的，伸不开的，啊，最主要包括什么？就是那个，哎，重症骨质疏松，啊，还都有的人呢，哎呀，吃这偏方，吃那验方的， 嗯， 记住，我这是经验之谈，修骨汤，修骨汤拿什么修呢？叫黄芪虾皮汤。 黄芪虾皮汤， 哎，嗯，黄芪虾皮汤，这就两味呀、啊， 嗯， 一个是黄芪，一个是虾皮。 那放多少？怎么做呢？哎、 黄芪20克，虾皮50克，啊，把那黄芪买回来切成片儿，现在很多药房都是现成的，都有片儿， 嗯， 啊，然后加适量的水，你小火，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炖的40分钟，然后把那渣去掉，取那汁儿，取那汤，啊，取了汤之后呢，哎，把那虾皮洗净，是吧？嗯，再加上水，再加上葱姜盐，哎呦，这怎么还加盐呢？ 嗯， 记住，它是佐餐服用的一个汤，啊，佐餐服用的一个汤，你看这里有小虾皮吧？那虾皮大家都知道 吧，补钙的。 对喽。小鱼小虾补钙专家， 嗯，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内涵什么呢？佐餐当汤服食，是喝汤的。 嗯， 要说汤这个文化呀，那自古中医它就有啊，有很深的内涵。为什么有一句话叫饭前一碗汤啊？饭前一碗汤什么内涵？脾胃不受伤。 嗯， 还有呢，饭前一碗汤，苗条又健康，健康不健康？ 嗯，健康。 可是你看那些大胖子啊，那叫什么，狼吞虎咽者吧？ 嗯， 吃饭急呀快呀，你让他喝汤，那汤太热，他不喝。但是呢，我呀跟胡子师傅走南闯北，哎呦，你看那南方人，你。大胖子就不多， 嗯， 哎呦，饭前不管你做了多少道美食， 他们都先喝汤， 一定是喝上一碗汤两碗汤，不着急，急什么呀？ 而且 等喝完汤我再吃啊， 各种各样的汤 是吧？ 嗯， 哎哎，所以说喝什么汤不主要， 嗯， 重要的是你得先学会喝汤， 嗯， 但是据我了解，我也接触过很多东北的人， 嗯， 是吧？包括那河北的人，喝汤的人就不多，没那习惯， 觉得喝完汤就饱了呀，吃不下饭了。 哎，你这提示了， 嗯， 你想减肥的，想瘦身的，想控制食欲的，你喝上一碗汤两碗汤是不是占位了？ 有饱腹感。 有个词叫鸠占鹊巢， 嗯， 听说过吗？本来是我的位置你来了，那你要吃三碗大米饭，你吃完还说撑了够呛， 嗯， 那你要提前喝上三碗汤呢， 可能吃一碗就饱了， 你半碗就吃不下去了， 嗯， 占位了。 是， 那你看你吃完饭你还会有那种饱胀感吗？ 嗯， 啊，你还会那肚子胀吗？反酸吗？胃肠道疾病吗？不会的。 所以大家也应该要养成一个喝汤的好习惯。 哎呀，这个说起来容易啊，小曼呐， 做起来难。 哎呀，我这些收音机前老哥哥老姐他不听话呀， 嗯， 但是有些人听话，什么人呢？受了伤的人， 嗯， 就是很多老年人的脾胃不好的，或者是有心脏疾病的，一个是胃病，一个是有心病的人，他知道我不敢多吃啊，哎呀，我得天天喝那小米粥啊，是不是这样？ 嗯， 我问问大家，你看我这面问你得回答呀， 嗯， 听节目咱们得上下互动啊，是不是不敢直接吃饭啦？ 嗯， 吃馒呐，馒头啦，吃那个饼啊，是不是？吃些主食啊，都是先吃点流食， 是或者喝点粥， 你看 大米粥、小米粥， 这稀饭是不是面汤？ 嗯， 都是这样的。所以人老了，老是什么内涵呢？不足了，哪儿不足，哪儿都不足，尤其这 脾胃。 嗯， 所以我把这汤说了这么多的内容啊，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那砖那黑黄黑黄那小块块，是不是最后那胡子师傅也把那块啊化成汤了？ 嗯， 一勺一勺喂下去啊，趁热喝下呀，然后那病就有出一些汗珠子，流一些汗，然后那病人就说：“哎呦，这肚子暖暖的，热乎乎。”然后一摸那额头、前胸，后背，再摸摸后腰、命门，哎，热乎乎。大胡子师傅他心里就有数了。 嗯， 所以这里就是热热乎乎的一碗汤喝下去。你就平时的小米粥你喝下去你也感觉得舒服，那你要把我这个黄芪虾皮汤喝下去，它不但养你的胃，还养你的脾，还养你的什么，还养你的筋骨。 嗯， 哎，你看这讲了这么多，不知大家听明白多少啊。 嗯， 哎，什么时候喝呀？这汤是天天喝吗？你记住我说了，佐餐啊，你每天做上那么一点点啊，喝上一天的，你看这不是又有好吃的了，还能治病吗？ 还美味还健康， 是不是啊？ 嗯， 哎，最后我告诉你真正的作用就是补脾益肾，哎，抗骨质疏松。 嗯， 哎，记住小鱼小虾这一碗汤叫补钙专家，但是记住最后两个字，要常吃。 嗯， 你说我像吃那安眠药似的吃上就睡觉，这不是啊。 嗯， 哎，所以养生保健你得常在行。节目之前我不说了，做什么事你得记住得有个坚持啊。 嗯， 哎，你不坚持还想好病，那叫异想天开。 所以啊，大家要喝这个修骨汤黄芪虾皮汤，而且要坚持喝。 嗯， 那李老师，我特别想知道， 嗯， 您所说的名声鹤起， 嗯， 是不是就从这个骨病患者开始的呀？ 哎，没错啊。就这一次啊，现场大家都看到了，治好了这个脚踝脱臼的一位男子汉。打那以后很多人对我的态度那叫做一个质的改变。 嗯， 哎呀，见面也点头了，不说话的，哎呦，你就是那李四眼儿啊。 嗯， 哎，尤其我那主任那赵主任，哎呦，哎呀，从不把我当做一个孩子了，而且哎，言语之间总能透露一些啊，你小子可以， 嗯， 行啊，这件事交给你了，你看看。 他来从心里认可您了。 所以我想说什么啊？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无能怨自修”。 嗯， 你把自己修明白了，啊，羽翼丰满了，老百姓常说什么？你小子厉害，有两下子。哎，就这意思。你看别人对你的态度、眼神、举动、口气，一定他是有质的改变的。所以呀，做任何事情一定记住啊，虽然都知道责任的重要性，但是你怎么把自己的专业技术给他做出不一般， 嗯， 是不是啊？哎，那大家同事都能看得到看得见， 嗯， 那你不就名声大起了吗？ 所以您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您的实力，让大家对您另眼相看。 嗯，没错啊。嗯，所以打那以后赵主任就开始教我一些真正的实用性极强的医术了。 哦， 哎，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也打听了很多人， 嗯， 我总是在问，我说您知道那中黄药钻吗？嗯，但是很多人听了我问了之后都是一脸茫然， 看来是没听过。 哎，但是我心里去想，暗暗地琢磨，早早晚晚我一定要把中黄药钻还原出来，干啥？治病救人。 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